听你，若果你十成系恭敬咧，啊望声啊唔敢叫你打，因为你振咗自己嘅心咧，恭敬地藏王菩萨，望声啊无从下手啊，不得其变啊，所以咧至心嚟恭敬，念满万遍。咩叫万遍咧？念一次一遍我哋念地藏王菩萨啦，南无地藏菩萨。念咗一个钟头咯，定系一片，或者念半个钟头咧，定系一片。今日咧，一日念几多次啊？念三次，念四次。平常咧，和尚拜三咧，就拜四次。我系念四次，念四次都唔会四片，系咪啊？尤其是打念佛七，今日打四轮，四轮就四片，一轮就一片。我哋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我哋一。有念满万遍我哋一日念几多遍啊？念三遍或者念两遍念两遍，两遍啊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两遍念一万遍，一万遍就不容易咯。念足一万遍咧，万罪都消除，万福平真。嗰阵时咧，一切不如意事咧，渐渐消灭。你念足一万遍嘛又唔系念一句两句一万句哦，念一遍两遍一万遍哦，念一万遍，一日念四遍，十日就四十遍一百日咧就四百遍，一千日咧就四万遍一百日咧就四千遍。所以念满万遍，事至不宜意事不宜意事就禁晒呢个果报系嘛？有病咯，意识不足咯，所求就不宜意又发恶梦呢、这个不宜意事咧，渐渐就消灭咗啦，渐渐减少啦，即得安乐。不宜意事渐渐减少啊，罪灭福生。嗰阵时呢个福就嚟啦。即得身心安乐，不但身心安乐意食就丰日以丰衣足食，衣又丰，食又丰，日即系多也又多。嗰阵时不但唔够衣裳衣裳又多咯，我都可以布施。食嘅又食到满足咯，又多咯，又宜我就可以拎嚟布施。以食奉足有日日多，那人就可以布施，乃至以睡梦中色大安乐乃至睡眠之中亦得到安安乐乐发这个吉祥的梦，发这个好的梦，发明睡醒的梦，睡戒得身心安乐，色戒安乐。呢一段文呢就讲呢贫富的人、业障的人呢，见祸都为福嘅，见灾都为祥将个见嘅嚟啦。福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生，或因公事，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过到河海，乃及大水，或境险道，是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咁一个人点样都会出外行啊嘛，旅行，旅行都中意吉祥嘛。你个旅行咧唔吉祥咧，你唔好出门啊。谁人都讲旅行吉祥嘛，走去就走回嘛，走啲去屙啲翻嚟啦。如果有去冇来就败啦，所以旅行都系吉祥嘛，冇话唔旅行噶嘛。男子在外，女子在内，男子都在外边，这个世界社会上做事情，根本都系旅行噶嘛。所以呢段文咧就讲旅行吉祥。我哋佛教呢有冇旅行呢？有啊，正月十五 啊，这这这这这参学啦，啊，阿咩啊？八月十五哦，又又外边嚟旅行啦，潮汕啊参学嘅，诶、啊，呢、这个都属于旅行啊。复次观沙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而来灭到未来末不自晒咧，你话佛教嗰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佛教徒啊。默忍自生，好多都是忍自生，在家人讲自生，自生都是谋生嘛。有些出外耕田，有些出外那边种菜，有些出外卖菜，有些出外那边做生意，有些出外做旅游的事业啊，出外经商啊，这个是自生，自生都是谋生人。出外嚟谋生活嘛，啊，抛到外边去做生意嘅，呢个就自生啦。发人公司，发人公司，私事不离公司咁样私事，公司就公众事，或者国家嘅事，或者社会嘅事，或者团体嘅事，啊，呢、这个就或者嗰边就政府嘅事，呢啲就公司嘛，啊。默认公司私人的事啊，私人的事呢啊，我有啊，我有来潮汕，我有来亲近边位大德高僧善知识啊，我有求法啊，我有就学定诶，呢、这个私人的事嘛，系嘛？丛林上呢不离公司呢样事，公司呢样事你轮流嚟做啊，都唔知几安乐咧。做人公司做私事。做人私事做公事，公事啦，商店啦，科行啦，出波啦，坐船啦，呢咪公事啦。啊，做人公事啦，慢咗时间多，咪做私事啦，去拜佛啦，去拜经啊，拜经啦，咁样嘛。或者咧，咁样咯，啊，咁样咯，看经啦，呢啲咪私人嘅事嘛。即系做人私事做公事，做人公事做私事。现在呢就默认公家事情出外，默认私人的事情到外面去，叫做默认公事。默认生死啊，生就报生啊，救死啊，啊或者临死的时候，我哋要出团啦，啊边个亲戚朋友啊又死啦又命中啦，我哋赶快聚会啊见面，默认这个死呢，默认生啦，生即出生啦，啊咁样嘅默认，我哋做人不离出生咁咪临终咧，默认生死之事呢，默认急事，急而性火，恶格嘅事，水火盗贼嘅事，呢啲都系属于急事嘛，紧急嘅事。好似救火啲咪急事咯，救迟啲都唔得咧。水灾啦又急事咧，找迟啲都唔得咧。洪灾咪又急事啦，战争又急事啦。呢、这个紧急嘅事情啊，或人紧急嘅事啊，咁样啊出外啦，离咗自己嘅家庭啦，到外边去，入山林中啊，入呢个高山，高山有树林。入呢个道山寺林之中，过到河海啊，或人呢个急事啦，有过河，有渡海，系咪？过河渡海，在家就唔需要过河渡海，你出门呢，你有过河海。乃及大水，大水就汪洋大水啊！你个到美国去啊，你见个太平洋啊，到呢个英国佢啊，又见过大太阳嘅；到印度咧，又见过呢个印度洋嘅。呢、这个就望洋大海啊！啊，墨镜险道，险道啊！从呢个国家到哪个国家，中间有条路好危险嘅，系盗贼之路嘛？盗贼所去嘅地方啊，呢、这个就盗贼啊！险道咧，或者危险盗贼之道咧，啊！是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妙篇，咁样出门啦， 出一年出两年啊，出嚟做生意啊，咁啊谋生案啊，急事公事私人事，咁样出半年哦，时间长啦，咁样旅途上呢又未免呢边个嚟保佑自己啊？哦，善当念地藏王菩萨嘅名号，念咗万遍，念一次就一遍，念十次就十遍，念一百次就一百遍，念一千次就一千遍，念一万次一万遍。好似我哋跪咗佛前念一次，咁咪一遍咯。再嚟跪咗佛前再念咧，咪两遍咯。你唔好当一万乘咁样计，一万乘唔可以一日就念咗一万乘，有啲两日咧亦可以念一万乘啊。即善当念地藏王菩萨万遍，消除万福平根啊！嗰阵时咧，罪灭福生，所过个土地啊，念地藏王菩萨咧，呢地藏王菩萨啲事坛热事子啊，所以所过呢个土地咧，呢个土神、地神、鬼神啊，呢个人啊，系念地藏王菩萨嗰个名号嘅。喺地藏王菩萨个坛热，我哋大家嚟拥护佢。嗱，我哋鬼咁咪神都嚟拥护，在阴间为鬼嘛，在阳间就为神啊，为护。行自作恶，永得安乐，唔系在家咧，出在外边有行有自有坐有卧咧，咁样到四时都有吉祥啊！明报嗰啲鬼神啊，土地嚟保佑你安乐。同以虎狼视之，一切毒害不能损治，乃至咧咁样入呢个山林啊，碰到呢个老虎豺狼视之，炎蛇伏铁，一切呢个毒害嗰个物咧都不能损害你，仲去碰到嗰啲恶人落降头嘅亦不能损害你，降你唔到，因为你有地藏王菩萨嗰啲鬼神。山神土神拥护你嘛，不能损子。不过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依然防派都有大恩怨啊！不过呢、这个讲人一轮呢，就讲呢、这个讲呢个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啊，佢嘅功德就系佛法出生，佛法佢功德呢佛法的功德呢咁样喽佢的功德呢就利益众生呢利益众生呢咁样的功德呢就纯熟。所以地藏菩萨啊佢有佛法的功德地藏菩萨叫做藏宝嘛佛法和合出生藏宝一切藏宝都是属于呢个佛法嘛佛法中的藏宝就是地藏王菩萨。是地藏菩萨严宝胎有大隐言地藏菩萨呢依严宝胎众生有隐言大隐言中严宝胎众生有苦地藏菩萨来救苦这个隐言咯你有苦不救你就没隐言了你有苦有救你就有隐言啦救苦的隐言有大隐言若是以知众生见闻利益等事地藏菩萨有无量咁多功德，都系利益众生啊！假如我讲地藏王众生啊，见地藏嗰个相，闻地藏嘅名啊，见地藏嘅相，见地藏嘅功德咧，闻地藏嘅名啊，闻地藏嘅功德咧，你闻到地藏菩萨呢个功德神力嘅。你就得利益得人见的利益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地藏菩萨功德利益人见啊滔滔不绝由于大海的涌泉滔滔不绝啊这样就怎能够讲得尽呢所以佛说百千劫中说不能尽说地藏菩萨这个功德讲不尽分分钟都有功德刻刻钟都有功德时时都有功德，此有功德，彼有功德，天上有功德，人间有功德，地府有功德。哦，佢救到众生的功德，处处都有， 叫释迦牟尼佛用光常摄身讲就讲唔尽，得百千劫嚟讲摄而不尽。是故观世音以以神力流布示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亿永受安乐。因是自故啊，地藏菩萨利益众生的功德呢，滔滔不尽，系嘛？讲又讲唔尽啊！因此观世音菩萨，你有你的神力，你用你嗰个神力咧，流通呢部经啊，令呢部经咧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系嘛？一直流通落去，得人人咧都受持呢部地藏经咧，哦，令到娑婆世界，唔论佢是一百、一千、一万劫，所有众生都蒙地藏印戒德吉祥，受益无量，系嘛？永受安乐，永受啊！我哋做人嗰个身心嗰个安乐啊，叫观音菩萨流通呢部经。诶，释迦牟尼佛叫观音菩萨流通呢部经。诶，释迦牟尼佛咧又叫地藏王菩萨流通呢个普门品，阿乌上嚟流通呢。地藏王菩萨跟观音菩萨这个德业相差，大家这个德行都是咁讲。不过地藏王菩萨呢有道尽众生方正菩萨，这个地方也不同。观世音菩萨呢道众生寻圣救苦到了咁上下啦，将来阿弥陀佛入涅槃呢，观音菩萨就在极乐世界先行成佛。观音菩萨成佛的时候，地藏王菩萨又来供贺他。恭喜你啦！你度众生度到呢、这个功德，度到一个圆满之期，成正等嘅。得观音地藏王菩萨咧，又当众生度尽，然后正正菩萨。所以观音菩萨与地藏王菩萨，一个是大悲，一个是大愿，愿众有悲，悲众不离愿。因此咧，佢哋两位大菩萨咧，咁样啊。都是利益众生，是以释迦牟尼佛叫观音菩萨流通这部地藏经，令娑婆世界受苦的众生百千万亿劫永离之苦，身心安乐，永受人天世间之乐，永受出世涅槃之乐。我们今天讲到此处为止，向阿文长讲明。